大家好，欢迎收睇最新一集的动漫城进攻足球。咁喺呢一集入面呢，首先讲讲呢个英格兰超级联赛嘅呢一周嘅赛事啦。咁喺今周最瞩目嘅大战一定係榜首，都属于就唔係话榜首嘅。 都係嗰句㗎啦。 都係嗰句㗎啦。头嗰四位啦。 咁三四位一二三位嗰啲嚟㗎啦。 係啦，就係呢个里斯特城啦，就对住呢个阿仙奴啦。咁仲有呢、這个下面之争啦，即係二次就对住呢个曼城嘅。咁首先讲讲呢啲比數先啦，咁啊嗱，喺呢一周嘅賽事咧，就剛剛阿仙奴咧就琴晚咧就2-1贏咗呢個里斯特城，咁啊利物浦咧就6-0大炒呢一個阿士東維拉啦，咁我相信阿士東維拉就輸埋呢場波，就輸埋個信心都冇埋噶啦，其實琴晚如果有睇現場， 畢業證書都攞得啦， 係啦，冇錯啦，咁啊史篤城咧就3-1啦，就贏咗呢個本尼茅夫。咁啊，車路士咧5-1大炒呢個紐卡素，咁啊佢呢個大比數咧就令到紐卡素咧其實原本打遲兩個鐘頭嘅，咁紐卡素就算輸波都仲可以排喺第17位嘅，就因為佢嘅得失球輸得太多啦，就跌咗落去呢個第18，咁啊就諾域治就好慶幸你真係輸得太多啦，基本上係令到佢處於一個冇咁，仲係一個安全網嘅位置啦。咁啊，然後咧就係屈福特咧2-1贏咗水晶宮啦，咁啊愛華頓就慘啦分，咁啊西布朗就1-0啦贏咗主場嘅愛華頓啦，愛華頓仍然都係失分多過攞分嘅。咁啊，曼城咧就喺主場1-2就輸咗比爾次，諾域治咧就同韋斯咸就2-2打成平手，咁新特蘭咧就2-1咧就贏咗呢個曼聯，咁啊修咸頓咧就1-0贏咗斯人斯，咁啊斯人斯咧仲未夠分係離開呢個班區嘅，反觀修咸頓咧就執下分咧就上到同曼聯差距得1分啫。咁先講翻呢場榜首大戰咧，就阿仙奴咧就主場對住呢個里斯特城啦，咁啊琴日咧就呢場波都好多話題啦，首先一樣嘢啦，有紅牌啦，12碼啦，咁啊保時又絕殺啦，基本上係。咁其實睇講呢場波之前咧，不如我哋先睇一睇短片，咁我哋講一講，咁啊反而仲然後翻到嚟再做一個詳細嘅分析啦，基本上係。咁啊呢場波入邊咧就係喺上半場嚟講啦，就有一個攻勢就喺呢個里斯特城嗰度噶，就交俾呢、這個華特。華特啦，攞住個波喺個右手邊嘅邊線一推，咁啊入到禁區咧，就俾對手一擊跌12碼。咁啊，其實呢個12碼入邊咧，我哋從慢鏡頭再睇翻入邊咧，係有啲球證有少少多，可能俾佢呃咗喎。李 Sir， 你覺得點啊？ 其實啲角度問題嘅，佢因為佢響啱啱就響熱刺 右腳 熱刺嘅後衞 左腳撞落去。 球正企的角度咧，係俾佢遮咗嘅，俾阿仙奴個球員遮咗，就好覺得佢係會係佢只右腳踢到佢只左腳嘅。 呢個波係好反映到咧，就華迪嗰個技術啦，一啲叫做嗰種技術性嘅。 因為唔係啊，而家踢波職業足球一定係有啲即係。我唔敢話佢 取巧性嘅嘢， 我唔敢話係插水啊，或者點樣啦，係一個技巧嚟嘅，即係有啲人咧就話，即係前鋒球員咧就當係一個咩咧？佢話啊，要保護佢自己啊嘛，因為如果唔係咧就會受傷啊。當然我都認同這個呢個咧係阿仙奴嘅球員係俾遮住咗球證嗰個睇啊。 同埋陣間我哋可以再詳細分析佢嗰球波嘅12碼，咁樣到下半場啦，就阿仙奴一個攻勢打入去啦。咁當時嚟講已經係打少一個噶啦，就俾基奧特 set 咗入去，俾王國特就追翻成1-1平手嘅。喺當時嗰一刻嚟講，咁呢球波咧其實咧就勝在一樣嘢，嗰、那個王國特嗰個機警啦，咁就控都冇控嘅，完全呢球波係嗱 set 入去 set 得好靚 ，set 落個空位度一揞落去，咁呢個把握性亦都好強，王國特嗱一 set 落已經係一個空位嚟噶啦，再揞入去， 佢諗都唔諗噶啦，就 係 揞入去噶啦。 喺幾個後衞圍住佢嗰情況之下，就俾王國特一追成1-1平手啦。咁啊，禍不單行啦，因為始終喺嗰刻嚟講咧，佢係打少咗一個㗎。喺保時94分鐘嘅階段嘅情況之下，一個死球嘅戰術啦，一斬埋嚟就韋碧克 set 線到個波好靚，線到遠處嗰度入咗波。呢球波真係冇仇報，完全係。 係。 咁呢球波亦都坦白講咧，一樣嘢反映到啦，就德甲嘅小豆同埋呢個李 Sir 有冇啲酸溜溜嘅感覺啊？ 其實 韋碧克話， 其實就即係。嗰啲風車轉到亂曬大龍，搞到佢哋啊，將啲好嘅揈咗去，唔好嗰啲帶咗入嚟。 咁啊，而家執到嗰個係阿仙奴啦，反而係。 啊，你睇到如果而刻嗰一刻小豆啊、韋碧克啊在陣啊嗰啲嘅時候咧，咁 馬迪爾咧，佢唔需要間中要逼佢打中間。 咁啊嗱，最 啊，佢打翻個位，佢可能就好啲。 咁啊，雲加嚟講啦，就攞咗呢三分啦，令到榜首嘅距離咧就五分縮為呢個兩分嘅差距啦。係 冇錯， 係。咁啊，呢場波咧就先講翻嗰球十二碼先啦。嗱，喺慢鏡頭去睇嗰陣咧。當時華迪隻腳是用右邊過的，個波已經過了，佢其實有很大空間右邊過，但佢隻左腳咧就撞落去個後衞度，而佢好醒握到球證。首先第一個，阿仙奴嘅後衞個身體遮住球證嘅視線啦。第一，第二，佢個下半身就向下邊撞埋去，上半身咧佢隻手係撥開個後衞，即係佢握球證嘅上半身就話。我是仲想用右邊去， 我 其實佢從來冇肯諗過。 我已經過咗去啊！ 係啦， 佢踢我後腳啊，咁樣。 冇錯，因為佢個上半身壓咗個球證啊嘛。 其實正常嚟講咧，你唔會係咁嘅動作，你一推， 你有心去幫 你一定係左腳跟手就跳啦，冇理由係伸直去俾人嚟嘅。 係啊， 如果你係咁，你過唔到嘅。 呢個波係如果即係學阿芬話齋，即係唔係話插水啊？因為我覺得佢靚過插水添，基本上係。 佢知道佢個位已經係即係可能佢追到入去都未必有攞到個波嘅，因為佢俾人逼一逼咗咗嘅。唯一一樣嘢試下啦咁樣 嚇啊！阿芬你點睇啊？呢球 唔係嗱係有講笑嘅成分啦，即係話因為而家咧即係你知啦，我覺得即係而家踢波練嘅技巧咧，即係唔止盤傳控射，你仲要係。即係做埋戲啊，假動作，呢個係屬於假動作嘅其中一種， 都係技術一部分嚟㗎。 係啦，即係嗱，問題就話，即係如果阿仙奴嘅球迷梗係信無辜啊，或者點李斯特城嗰啲咧就贊成到，即係我哋唔去評論。但係問題咧就話，而家發展到咧有好多即係不論英超又好、西甲又好嗰啲，即係。你會見到啲球員，即係佢進攻嗰啲球員咧，即係佢埋去嗱。而家咧，以前即係講翻少少咧，就係而家有要出波嗰啲人咧，我哋以前踢波咧，隻手係攤開嘅。而家啲人咧，個個都擺後，因為點解咧？佢已經知道啊，你係射埋我隻手嗰度，所以呢個動作又有啲即係演變啦。好啦，講翻啲球波，即係我都覺得阿仙奴有少少無辜嘅，但係問題冇辦法，因為如果大家再睇一睇。佢推埋佢嗰陣時候，其實佢已經有心捕你嘅，即係你，即係好似話齋，我裝你彈弓，我推埋你嗰度，你點走咧？冇理由避開我噶嘛。所以嗰個阿仙奴嗰個球員，即係佢都要同個球證講：，我無辜，我嗨都未嗨過佢。佢而家唔係你嗨佢，佢係埋你撩你。咁當然呢一個係即係冇得講啦，即係呢球 錯覺上睇到啦。 啲心水清嘅球迷咧，就可能會察覺得到啦，因為喺個踢波嘅技術層面上。所以當阿華迪射完呢球十二碼之後咧，係有阿仙奴嘅後防球員走埋安慰嗰個後衞嘅，基本上其實你踢波人大家見到嗰、那個 冇錯冇錯 環境係。 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如果相對之話。嗰、那個角度，如果個球證企喺相反另外嗰邊咧， 係啦， 佢就好清楚睇到個波，華迪你有啲搏懵神，係 啊，可能安寧啊， 係啊，可能俾黃牌佢添喎呢個波。 但係因為佢好坦白講啊，如果呢球波佢唔係完全向下插水式啊嘛，係 啊， 咁啊變咗一樣嘢，因為佢上半身亦都做足氣噶嘛，我係向呢邊去噶喎，基本上係，咁令到個球證嚟講。我唔可以講話係插水嘅，你可能即係喺， 因為其實 唔協調嗰只腳係。 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咧，根本個波推入去嗰下咧，華迪係有啲大力咗嘅啦，已經叫做甩腳嘅。咁佢見到佢咁貪嘅，佢感覺到我過到去都追唔翻嘅，搏一搏啦咁樣，就放遠個伸直隻腳俾佢嚇實中㗎，因為我出咗嚟都踢唔到個波。我搭咗佢，你隻左腳有排都未到嘅，其實其實應該即係當其時可能真係個動作時間好快啦，好短暫。即係其實諗即係踢波嘅，就係有經驗一睇就知道呢個唔應該係犯規嘅。 嗱咁樣問 我冇得收㗎嘛呢腳。 係嗱，如果係一個高質素嘅後衞，嗱喺頭先慢鏡頭睇到啊，點解華迪能夠做到呢套動作出嚟咧？係當時個後衞都成個定海神針插咗喺地下度嘅，完全係。如果一啲高質素嘅後衞，佢係扯線扯退緊咧，呢一招未必會有效嘅，根本上 係。即係唔出對冷咯，同佢拍住嘅時候就可能冇事咯。 喺個慢鏡。 見到其實如果華爾有心喺右邊去，佢仍然好大空間去，同埋當時嘅後衞已經輸咗嘅起步點啊，嗯、即係佢根本追唔到華爾嘅。 其實你好簡單，有樣嘢就話某啲情況有時又話啲後衞，喂、哎，你呢個轉身又慢啊，點樣啊，點樣啊，又唔出腳難，其實即係有時就係隔食隔噶啦。 隔食隔。 隔食隔嘅就係話可能華爾我知佢實飛我嘅，佢實飛我嘅，我唔理佢，我推入去俾佢啊。有啲唔係啊，喂，我推冇用喎，佢得我行住嘅啫。嚇，佢一推我稍微推得唔好嘅，佢一夾食咗我位冇曬嘅喎。係。而家咪就係冇嘢噶，我知道你嗰樣嘢，即係引軍入夢咯，我咪推佢俾你飛落嚟咁樣。嚇，咁呢個就話，即係其實任何情況都係搏一搏嘅啫。即係講句好聽就搏，即係講句好唔好聽就搏。其實講句好。即係技術上呢啲咪技術犯規咯，即係職業嘅犯規嚟。我俾個機會你去犯規我去唔到噶啦。 但係咁喎，佢好似話成隊波入邊唔係個個都好似有華爾呢種意識嘅，就等於佢攞咗個紅牌咁。 因為呢啲好容易嘅嘢，第一個角度，第二樣嘢就話華爾踢波嘅風格就。我好快入去啊嘛，咁你就係咁樣就會正就個球證個角度一唔好嘅時候咧，就會中咗即係睇錯噶啦。 咁啊，華爾啊機警啦，但好可惜啦，佢隊友就唔機警啦，喺下半場令到佢攞咗紅牌。啊，嗱調翻轉啦，兩位拍檔去睇，其實嗰個紅牌係咪有啲多餘？即係個後衞即係輸咗勁一啲大賽， 其實唔係多餘，係佢傻啫，佢傻啫。 我認同阿李Sir講嘅嗰個唔係多餘，係即係唔係多餘，係戇居啊。因為嗱，第一我覺得啫嚇，因為之前我同阿李Sir都傾過，我冇理由喎，贏緊波嘅球隊係咪先？即係應該，如果你話緊張或者踢得亂曬龍咧，應該嚇係阿仙奴嘅。但係唔係，我喺領先嘅情況之下都會產生啲咁即係。不必要的犯規，我的理解就是話，會不會是現在李斯特城的球員已經不是季初，即是話啊，大家一步一步咁嚟，而家咧係俾咗，即係大家都看到我哋之前講，即係喂有機會聯賽冠軍喎，即係嗰個情況就令到他哋喂。要保住嗰個成績，要保住暫時一比零領先嗰陣時咧，所以啲動作咧就過咗火位，唔夠冷靜咧，即係我認為會 是。其實就好簡單嘅，即係當初開始嘅時候咧，可能人哋啊，我哋唔係嗰啲啊，我哋可能要護級啊，點樣，我哋定啲去打，唔好亂咁嚟，唔好亂咁犯規，即係一犯規有機會啊。而家去到呢個時候，我哋。要爭勝，我 keep 住要贏啊！因為我哋望住個目標啦，已經到，唔好輕易咁樣去戇居。咁你即係大家睇，基本上李斯特城嗰班球員，即係唔係一啲高質嘅球員嚟噶嘛？即係亦都唔係響呢個高水平嘅賽事，好有經驗噶嘛？咁你就咁賴咗嘢咯。即係你相對之下就。好簡單，睇到和國特吹平就係呢個老經驗。我睇定你冇啊！如果我攞已經唔夠時間，我就睇住，咦？你一出嚟就佢知道 force 打個個踢法噶啦。sorry 唔係佢個龍門個踢法就學佢老豆咁樣出嚟嘅大字型咁樣揞個睇住個位。啊，孫偉高睇住佢揞個位落個空位嗰度入啫嘛。如果有啲可能就我撳落去抽落去咧，可能就中咗佢噶啦。呢啲咪就係經驗個問題咯。 冇錯， 即係雖然好似睇王國特唔係好大年紀啊，即係未到三十幾嗰啲，都接近三十 年。 佢有佢踢英超個時間長， 好長 好長啊，十七八歲已經出嚟踢啦。咁又踢過高水平啊！ 其實唔好計佢有冇份踢世界盃決賽周啦。其實佢經歷咗三屆世界盃決賽周。 冇錯。所以即係佢就算冇出去場踢啊，佢坐喺度睇到係一個經驗。 冇錯。係啦，嗱咁啊，喺呢一個最後尾嘅關鍵時刻，就喺補時個階段入邊咧，就俾呢個韋碧克入咗一個球絕殺球啦。基本上係韋碧克，如果喺我印象中咧，佢係一個真係好大賽球員嚟㗎。有嗱，佢無論係正選後備。佢都係入咗一啲好關鍵嘅入波，譬如話就喺嗰年嘅莫耶斯啦，對皇家馬德里啦，佢都係靠阿韋碧克入咗一球波嘅，基本上係即係有好多球波 在韋碧克入面，無論他處身於正選和後備之間，他都是交到一定的功課出來。 起碼一件事，一件事就是韋碧克，你說他不是什麼球星都好，即是我喜歡一個前鋒在前面勤於跑動的，好過你高大企在那裡等等頂，有什麼用？等機會，我去找機會好啊。啊，同揾食一樣啫嘛！我好有才華噶，坐喺度等人嚟請我啦咁樣。唔係，我出去揾，我即係好似有啲人話，你都冇準備嘅，成日企喺度等。係啊，係嘛？機會只俾準備嘅人啊嘛！我成日準備去攞個機會，去攞個機會。係咪？我喺度等個機會，等個機會，爭好遠啊！係 嗱，咁啊喺呢一個賽事啦，就拍檔我問一問你啦。嗱，咁依一刻嚟講咧，李斯特城咧亦都跟住我哋個劇本走啦。咁啊，亦都可以 head 住呢一個熱刺啦、曼城啦，同埋阿仙奴啦。但係個距離只係得兩分啫，唔計曼城嘅話。咁對於佢跟住落嚟嘅奪標嘅機會率，你覺得大唔大？ 仍然好高咯，係仍然好高，因為你相對嘅對手嗰啲啊，就算熱刺好啊，阿仙奴好都係。even 曼城有機會追上嚟都好啦，即係佢哋嗰個歷程啊，條路程係好艱辛地行，又要打呢、這個，又要打嗰、那個，太多賽事要應付，即係佢唔需要應付歐聯歐霸，啊，佢連個足總杯都放棄埋，我就專心去打個長命賽，啊，你睇到好簡單，即係輸咗場波即刻公佈。即係好多領隊都會啊輸咗就話要加操嘢咩剩，喂放假我哋放假，因為佢睇到我仲有好長嘅時間，我可以休息，俾佢哋忘記嗰個輸波嗰個收拾個心情，先再翻嚟。即係呢個雲下你即係計過曬條數，即係。狐狸即係狐狸，係啊冇計。 唔係，我就咁睇狐狸咧，就唔係雲尼亞你，係嗰隊波。 No， 狐狸翻翻個狐狸竇啊嘛，而家佢咁。 但係我而家唔係講笑啫，我反而覺得咧，雲尼亞你應該下年咧就會俾人叫噶啦，因為個意思咧就係我感覺佢由舊年開始去調教，有一隊即係降班膽，去到調教而家去到歐聯，我突然間即係覺得嗰個情況。微妙咧就話，以前咧，譬如我哋睇英國啲賽事啦，就話啊有咩比賽咧，啲人就好參加，好重視嗰、那個晉級過程，好重視冠軍。但係原來發覺咧，點解啲人會講英超頭四咧？哦，因為頭四咧可以參加歐聯。因為歐聯呢、這個即世界焦點咧， 個大舞台嚟㗎嘛。 有人曾經比喻過咧，係激烈過世界盃，即係唔係個焦點啊？咁我哋亦都覺得係嘅，因為我哋一睇，我話歐聯抽籤喎，即係其實半夜三更都有人睇啊。 其實你好簡單啊，好多一級球星好都好啦，譬如好多巴西球員好一流嘅，佢未必喺佢國內聯賽踢嘅。好多都走曬歐洲，所以歐洲係最大嘅舞台嚟噶嘛。 所以建基於喺呢個層面咧，我就覺得嚇，當然啦，而家正如阿江少話齋，喂，可唔可以講其實我對佢都有信心，即係對呢個李斯特城係有信心嘅，因為個原因咧就我哋有陣時好多時，佢點樣踢有仲有十二場，因為而家踢係啦，廿六場即係應該仲有十二場啦，咁好啦。原來咧，佢嘅對手即係跟住佢嗰啲熱刺啊！我哋即係大家都有留意咧，就係對曬嘅同時，原來佢哋自己本身都要對一啲強隊嘅。咁大家互相李斯特城咧就有一個即係所謂賽事嘅安排，回應翻我哋之前幾個月前我哋講過，文尼亞你其實係睇到嗰個賽程。因為已經一篇篇咗出嚟，佢就發覺喺第一個階段嗰陣時候，要攞到一個。合理的成績，仲有啱啱過咗上半季之後，那個成績更加理想，因為佢已經帶緊頭出嚟。之後咧，佢睇落嚟咧，即係大家如果有留意嗰個賽程咧，佢會係對一啲可能要準備咩，即係唔係危險嘅對手啊，即係咁。但係咧，你話我哋睇過熱刺又要對阿仙奴，又要對咩？阿仙奴又要對。曼聯又要對曼城諸如此類，即係嗰啲哇，其實佢哋曲折過李斯特城。當然李斯特城 佢亦都唔會放軟手腳嘅。正如李 Sir 話齋，雲尼亞你都話啦，一踢完我唔好講咁多， 休息先啦，放假 休息先，因為嗰種調節咧，即係作為教練嗰個角度咧，就唔係好似有啲人話咧，喂唔係，我哋要操足佢，而家操乜鬼嘢啫？即係大家都即係有個壓力啊，即係尤其是國建輸咗呢場波， 休養生息去處理咧。因為嗱，我可以解釋而家喺目前嗰個賽程嘅形勢上啦。因為喺嚟緊跟住落嚟嗰個禮拜咧，李斯特城咧係冇波打嘅，係要因為要踢足總杯啊嘛。佢喺足總杯亦都讓咗個位俾熱刺啦。咁咧有十幾日啦。咁啊，再加上咧嘢，到個聯賽27號再開嗰陣咧，佢點解會有頭先阿芬所講有個優勢咧？就係話因為跟住落嚟咧就阿仙奴要對曼聯，即係其實呢兩分嘅差距我冇所謂嘅咁就。同埋李斯特城佢呢次係輸咗波。就同季初唔同，佢冇輸到信心俾你，因為點解我係打少一個兼，仲係俾你保持絕殺啫嘛。佢信心對信心都冇影響過噶。 其實老實講句真話，雲尼亞你個心諗，而家佢最驚最頭痛對嘅，可能係即係會係諗話新特蘭啊呢啲隊。係。但係相對之下，阿順維拉嗰啲又唔使驚。其他個佢好清楚，因為。新特蘭佢隊波雖然而家處於咁嘅位置，而係問題就話佢有個領隊，個領隊又係我熟悉一個打護級戰嗰啲嘅。 係 係。咁佢反為驚呢啲，佢唔驚你或者屈福特啊、西布朗嗰啲，佢唔需要驚，因為高不成低不就。 嗯。 啊，咁佢哋嗰啲又唔驚輸到會降班，佢係反為驚個下港決嗰啲。 係。 對住紐卡素嗰啲咁嘅啫嘛，咁。冇嘢噶，我不如嚇調節好休息嗰啲，我打落去咯，係嘛？ 嗱，咁阿芬頭先所講一樣嘢不無道理噶，但係因為而家去李斯特城啦，去到36周之後，所有嘅對手都中下游，喺第一循環嚟講，佢係曾經喺呢啲對手身上失過分，只要佢自己唔失準嘅情況之下，而最後尾嗰三輪比賽先至係李斯特城奪。杯嘅關鍵，我可以預早少少講嘅，喺第13、16周入邊咧，就熱刺將會對住呢一個車路士。咁就算車路士個勢點樣好法咧，因為要對熱刺，阿仙奴就係對諾域治啫。佢自己喺第36周對曼聯，分分鐘喺第36周入邊咧，已經可以決定到自己嘅攞唔攞到冠軍啦。而去到37周仲理想，點解咧？阿仙奴對曼城，即係話。他哋已經開始互相廝殺，而李斯特城以日代勞就對住愛華頓，分分鐘最後尾嗰場波，一個係幾有幽默感嘅戲碼就係車路士主場對住李斯特城，分分鐘喺最後一周，李斯特城係唔使打個周已經係攞咗嗰個冠軍嘅，而嗰周入邊亦都有個諷刺意味就係話咧，根據聯賽嘅歷史上嚟講咧，如果假設李斯特城之後攞到冠軍。車路士所有球員要列隊歡迎他進場，即係真的在哪裡跌倒就在哪裡企翻起身啦。完全係， 冇錯冇錯。 亦都好坦白講，車路士個勢點樣當頭起都好，因為佢擺第38周，除非李斯特城係唔能夠把握呢兩個月嘅賽程嘅優勢，令到佢揦到好緊要，去到最後一周決定個冠軍。如果唔係，分分鐘第38輪到38輪都唔使打。 佢個手緊嘅冇計啦，如果佢手鬆嘅，俾你威咯，有咩所謂啫？係嘛？不過其實老實講句啫，講係咁講啫。但係佢如果真係話去到嗰尾嘅時候，佢都唔希望輕易輸嘅。 明白 係。唔會輕易輸，即係起碼個心理質素，球員就冇咁大壓力。 嗯。 數唔緊要啦，我哋有失分空間。 第二，佢每場波都可以精心部署，因為平均每一場波都有7至10日時間休息嘅。 即係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如果即係好似江少講嘅36周都已經穩陣，唔使諗嘅，就係全部輸啊或者點樣嘅。喺嗰一刻，我俾啲人出去少踢嗰啲，俾佢踢添啊，等佢哋開心。因為你知英超好衰格噶嘛，你唔出夠幾多場嗰啲咧。冇獎牌噶嘛， 10場 啊！佢就可能就計住，就等你哋開心啲，個個有嚇、啊。第一做領隊，你就要識得呢啲咁嘅嘢。如果唔係咧，即係就好慘嘅。所以費爵爺就最醒嘅。有蘇斯克查啲球星都唔係踢好多，總之佢又有 都有牌攞。 唔係，所以喺 呢個好緊要。 所以喺今年嗰個英超嗰度咧，亦都即係俾我哋作為教練另外一個。即係 要留意的地方，就話作為一個教練咧，就唔係逐場睇，或者唔係你睇兩三場嗰個嘢，或整個全面個局咧，呢一因為人哋俾曬你噶啦，你成年你要點樣準備？ 好啦， 嗰個安排去到今時今日，你就會發覺，即係當然啦，我哋講雲尼亞，你梗係哇好犀利啊，老狐狸啊，或者點啊？其實我哋要睇啊，佢點樣喺之前去鋪排到今日。仲有今日，因為大家睇到，我哋仲要睇佢之後嗰、那個，即係我哋正話談論嗰、那個，佢點樣安排？因為點解咧？我哋中意睇當然講笑啫嚇，我唔係李斯特城嘅球迷，我係 睇好波嘅球迷， 即係大家都係咁嘅角度。我哋只係關心咧，就係我哋要留意咧，就係作為一個球隊，佢點樣喺一個優勢裏面，仲有唔係俾人睇好嘅，因為之前我哋成日講。資科，你根本李斯特城點會有四個字嘅？全部兩個字啊，猛成猛亂。 係。 嗰啲乜？ 四個字講唔出啦。 四個字，即係話喺呢啲情況， 越多字越排到嬲尾。 所以我即係話希望咧，即係嚟緊我哋留意啊各樣嘢咧，就其實我哋去談論就話啲教練仲有係點樣去調配嗰、那個能夠令到啲球員。攞到一個好的成績，正如講有些球員踢了十幾廿年，李斯特城都未試過。哇！原來望到嗰、那個即 原來有今日嘅，有今日嘅。 就算謝拉特啊，踢了成世未攞過英超。 啊，係 啊，冇錯。 啊，係啊，未攞。哎呀，真係唔記得咗。 響利物浦威王嘅時候，佢未出嚟入去。 歐聯就攞過，就英超未攞過謝拉特。 即其實好多嘢就好微妙嘅，有時啲嘢就係。你一級的球員有些嘢未試過， 係啊，真係未試過。 啊， 有一個機會啦，學雲你話你話齋啦，呢一個攞冠軍的機會咧，係就算你今年攞唔到嘅話，係已經再等唔到。就算你出年嚟緊呢幾年，你有好多錢去加強個陣容都好啦，呢個攞冠軍都要講機緣嘅，就等於好似我哋講緊第二位嘅熱刺一樣。熱刺亦都坦白講啦，唔好將個焦點去曬李斯特城度。熱刺今年亦都係最接近英超聯嘅，可以咁講啊，亦都最爭氣嘅一年嚟嘅。佢剛剛喺琴晚咧就倫敦雙雄咧就雙殺咗兩座城堡噶啦，一座就係李斯特城，另外一座就曼城。咁啊喺呢場波入邊點樣睇啊？你對殺咗呢個曼城。咁啊喺琴日嘅 其實嚟講咧，即係曼城之輸咧。即係可以話叫咎由自取嘅，即係你會睇整場波嚟講，佢個攻勢，佢唔好講佢嘅攻勢，佢控制住整個場嘅控球嘅，但係射球嘅次數係比人多嘅，但係居然輸咗波，咁即係你會覺得喂點搞㗎你哋你班嘢咁呢樣嘢咧，我就會覺得喂會唔會係影即係個領隊？一早收咗個炒魷魚，啲魷魚味香，咁令到球員都有個失準咧，即係唔擔保會有啲咁情況。所以有時啲嘢，你作為老細，你傾咗都好啦，傾咗都好啦，咁唔好講咁快脆公佈出嚟咯。係 啊，明白一樣嘢。 有好多能，有好多球員，佢有咁表現好，唔係真係佢好嘅，佢係覺得。這個教練影響到我，哎呀慘了， 因為 出年又沒得 我可以補充給其他球迷知道，在上個幾集如果真的沒有看的話，我跟李 Sir 都說過一件事，就是說在曼城這一刻來說，雖然他踢出來的筆未必是曼城擁躉心目中的亮麗，但是在成績上你是沒有一個換領隊的理由，在這一刻來說是咁啊，變咗真係你話嗱，歐聯又打得幾好啊，聯賽榜嗱，我琴日翻睇翻資料啦，喺站穩呢三十幾週入邊，能夠可以坐榜首時間最多次數嘅球隊就係曼城。 曼城。 反而第二隊就好似係李斯特城，佢坐唔多，但係其實留意一下，曼城嘅李斯特城嘅第二位喺好多情況之下係同曼城同阿仙奴同分之下，同分之下輸得失球而坐第二啫。即係基本上，其實佢都唔係差嘅兩隊波係。 大家琴日留意一下咯，你睇下李斯特城上咗個第一位，佢可以 keep 到幾耐？ 係啦， 即係佢可能係冇乜幾多次。 因為曼城你講， 但係佢一 keep 好耐。 好， 曼城佢可能就上咗一次，一兩場之後又跌翻。 但係自從你話公布咗領隊 係邊個之後咧，成班球員即刻還得還失咁樣， 沉咗落去啦，即刻沉咗落去嗰、那個嗰、那個狀態，即係變。譬如好簡單，阿古路季初唔好，佢出翻嚟見到佢OK 喎，翻翻咯。雖然佢有表示過踢埋今季，佢會翻阿根廷。咁呢個可能係就係球員好中意翻去自己個國家嗰度收山啫。咁但係我相信佢開到口，佢自己都開到口話、我會為佢踢壞曬佢嘅。即係其實佢亦都可能感謝到呢個教練俾到咁長嘅時間咧，慢慢休息翻好啊。嚇咁即係喺個水深火熱都唔會逼佢出嚟踢啊。 反觀一個熱刺嚟講啦，我哋喺季初人曾經抨擊過熱刺咧，就話如果佢咁嘅踢法嘅話咧。即係有多時三分變一分，一分就變零分嘅情況，即係失分太多。季初我哋都抨擊到佢嘅表現嘅個調節期啦，同埋哈利簡尼又啞咗火啦，我哋都好擔憂佢究竟你連前四未必入到嘅，但係而家上下上下咧，佢由下邊咁樣衝到上嚟， 慢慢揾上去上去，就係啦。 咁啊，佢個表現亦都非常之理想嘅，所以佢琴日嚟講咧。係殺咗呢個曼城咧，你見到兩隊波嗰個戰意， 係啊， 就係個分野演出表示咗俾你聽，係邊隊可以取勝得到？呢、這個取勝心係好強，係啦。 所以我想補充少少咧，就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即係樣樣嘢，我哋都要想睇咧，就話即係回應翻阿李 Sir 講，曼城嗰啲嗰個球會一公布，即唔知點解啊，即過早公布咗嗰個換人嗰個安排。而我哋大家幾位拍檔都覺得呢、這個，即你話換其實冇所謂嘅，即你攞冠軍都要換。但係問題就嗰個時間性啊，適唔適合啊？而家咧就變咗咧，我哋會覺得就會有一個好成績嘅同時，你公布咗之後咧，有唔同程度嘅低落。而嗰種低落咧，會令到啲球迷咧覺得點解會咁㗎？即唔係味道啊，因為。無論點樣都好啦， 其實你有好多嘢諗到嘅。最佢公布咗炒佢都不特止，再公布埋一個入嚟嗰個人， 係啊， 入嚟嗰個人嗰度好緊要啊，因為好清楚，好清楚，哥迪奧拿佢就算去拜仁都好，佢都將啲人清走咗嘅。 明白。 好當中有好多好嘅球員佢都唔要，因為佢覺得唔啱佢嘅。即係你亦都再反觀化。曼城中間中場一個西班牙的國腳啊， 大衛斯華。 斯華 係啊， 佢之前踢邊隊啊？巴塞噶嘛。 正 正就係哥迪奧拿嘅時候，佢就唔要咗佢嘅。係。咁佢都好下唔好聽，佢嚟到啊，佢嚟即係我出年都點啊？ 佢應該踢華倫西亞，冇踢過巴塞嘅。大衛斯華 係。即係你。講緊一啲，佢都會諗下，喂，唔要我嘅時候，我又要揾噶咯，係嘛？即係有好多人實會咁諗噶。 其實正所謂一樣嘢啦，就優勝劣敗啦。琴日場波咁啊，頭先阿啲拍檔講起啦，就過早公布啦，曼城嗰個領隊，即係為換領隊而換領隊嘅，咁想因為有個名牌，既然佢喺就過嚟啦，咁樣講。就忽略咗，其實而家隊波成績都唔係話太差嘅，但應該要換嗰個咧，所有球迷成日話換嗰隊就仲未換嗰隊就係曼聯啦，基本上係。咁如果喺呢而家呢個情況咧，四十一分咧，其實講真啦，喺打三十幾周賽事咧，係嗱位置上就莫耶斯當時冇佢咁高，但係個分其實就高過而家雲高爾嘅。莫耶斯你都出到聲噶啦。雲高爾如果你攞唔到歐聯嘅話咧，你啊執定包袱都得噶。其實我覺得一樣嘢啦。如果你等佢攞唔到歐聯先炒佢咧，我已經遲噶啦。我覺得係而家就好炒佢啦，基本上係就等阿傑斯上即刻接手，基本上係。 其實好簡單， 因為你見到成班曼聯嗰班人嘅形態上咧，都已經係冇曬。 你叫啲球員，其他啲球員點信服你咧？即係好簡單一樣嘢。迪比，你覺得唔滿意佢啦，將佢個表現唔好啦，上一場。都已經話要降佢落去廿一歲嗰邊打啦。今場一換又係第一個又換佢又嚟，點樣啫？咁你人哋又會覺得，喂，好講要喎，唔緊要喎，佢 Nike 嗰只咁死啦。即係你喺個說服力啊，喺個球員嘅說服力嗰度，你簡直冇啊。我點會聽你？使乜驚啫？即係好似講句笑啊，咩啊？佢冇咗我唔得啊佢。 咁死啦咁樣。 但係作為即係你話而家唔要文高爾即刻要擺阿傑斯內咧，我諗呢個咧亦都即係未必話我哋想要點啊，可能傑斯。未必制，因為點解咧？佢喺身邊，佢都發覺，因為呢只咁嘅燙手山芋，我冇理由接喎，我等你，即係不如你，因為點解咧？佢自己本身都有個歷史個威望喺度噶 嘛。其實可能早幾場嘅時候咧，佢就唔同啦，因為嗰陣時個分數啊，個優勢唔同啊。而家哇跌到落嚟，要我去執嗰個嘢，喂衰咗。真係上身喎，自己係嘛？呢個好難怪嘅。 不如等你做衰埋落去啦，根本上係 你唔到佢衰到貼地咯。 唔係，即係如果你話作為曼聯嘅球迷咧，就真係可惜啲，即係可惜啲係點解咧？你睇到好緊張、好猛震，但係做唔到嘢。 嗱，好坦白講，我自己覺得咧，喺雲高爾今屆嚟講咧，曾經俾人有一個憧憬，就係話佢買啲小豬入嚟啦，舒尼達連啦，有實際嘅，有經驗嘅，咁啊，仲有達美安啦，咁啊，其實每一個人都係有一定嘅能力值喺度嘅。咁好可惜一樣嘢，除咗馬迪爾之外咧，其實冇一個球員係交到應有水平。嗱，呢樣嘢亦唔關球員事喎。講真，嗱，你見到等於阿李 Sir 上兩集所講緊足總杯，見到佢死人射地個3-0嗰場波。你只是看到阿伯蘭特入那球球那個觸覺啊，他根本我們都說過一句話，你放他在中間是浪費了，你輸那個角球，雖然那些人經常集中說迪基亞甩手，你要記得一件事，你兩個都是教練，如果那一刻迪基亞沒有反應，反應關什麼事呢？那個後衛是否攔不到他一頂頂入網的，其實反而那些人就會針對是哪個位置呢，就會說搞錯啊！俾人咁樣頂入㗎，就唔會針對迪基亞甩手嗰球啊！迪基亞反而已經係有反應落咗地，係落係核突嘅，個波都核突嘅。 其實踢波好簡單，你有份踢波，你係知道嗰一刻。作為一個後衞，點解我唔會唔頂？ 係啦， 點解我會唔？ 佢根本唔夠人頂啊！ 唔係唔夠人頂，而係問題就話我哋以前踢波係即係對住啲鬼嘅。高我哋成個幾頭噶啦，邊度夠頂都要頂噶嘛， 都要頂噶嘛 。好似我哋嗰啲前輩教我哋頂嗰陣時候，唔緊要你照頂啦，頂唔到個波唔緊要，你頂到個下巴都得噶啦。咁樣起碼就要搏一搏。 你我 但一只有一個情況就係、是、龍門出嚟 keep 啪嗌一聲，我就唔會同佢爭頂啦。點知你炒粉喎？咁我仲有乜計啊？點你賴我？唉，唔頂嘅你嗰個位置唔頂嘅喂，你響唔到嗰個位置，你聽唔到。 因為嗰個波其實都係喺一個叫十八碼點嗰度啦，都有一定嘅距離嘅。咁啊，迪基亞嚟講已經係喺人從中係有一個反應落咗地，佢頂個彈地波㗎，咁啊其實係。咁但係個問題就話、是，你諗下所有球迷喺當時個防守陣容度係屎魔靈拍住呢個伯蘭特有幾高先得㗎？根本就係、是、你根本你喪失咗高空攻勢，你將個高空嘅優勢讓咗俾個對手啊嘛。 其實仲有一樣嘢， 遲早問題㗎。 其實有一樣嘢就話伯蘭特唔係佢自己舉手，我踢啦咁樣啊嘛，係你要佢踢啫嘛。其實係人眾所周知，伯蘭特響和阿積士好響荷蘭嗰一隊好，佢係踢中場㗎啫嘛。 中場左閘 係啊，中場仲多過左閘啊。 唔係咁呢個問題就真係去到即係而家我哋如果成日講咧，就係你嗰個雲尼亞你嘅調配個陣容同你 雲高爾， 因為點解咧？李斯特城嗰啲陣容咧好穩定啊， 冇錯冇乜轉㗎。 咁但係你即係我都話啦，你講笑啫，你試下揾即係踢到而家曼聯嘅比賽。同一個位置正選出場的有邊幾場咧？ 我唔講同一位置正選出場，即有一個作為教練一個大忌嚟嘅。當你換一個人的時候咧，你換因為換一個人出嚟而影響要喐到另外第二個人的話咧， 明白？ 咁就散緊啦。即係整隊波踢緊呢個時候融合咗啦，某一個或者表現唔好，你咪換佢出嚟揾翻個人替翻佢位咯。啊，或者受傷換佢嚟替翻個位，唔好因為換嗰個人出嚟，要喐另外一個人去打嗰個位， 係 死啦！嗰個車都行到咁樣，你突然間又要教過曬轉數喎， 響未教掂就輸咗咯。 因為點解咧？有啲嘢應該俾翻正統中堅去做好啲。嗱，你覺得經驗上係有不足嘅？當然啦，你而家積神打得好嘅，積神梗係咩啦？但你可以將伯蘭特昂去左閘入邊，你將中間放翻麥利亞出嚟，麥利亞係經驗上會輸蝕，但佢始終都有個正統中堅啊嘛。 冇錯。 同埋第二，你留意一下過去拍檔，其實喺兩週之前啊，剛剛右喺角頭已經俾查理柯士甸頂入咗噶啦， 唔夠人頂啊嘛。 佢冇反省到自己今年喺個死球上已經輸咗好多波啦，曼聯已經係。但係冇針對下藥。 其實佢。我成日都講緊佢自己好好坐喺低喺度孤芳自賞。 係， 我戰術大師嚟嘅，你哋話做唔到嘅嘢，我啊做到嘅。 嗱，其實好坦白講，喺呢場波入邊咧，卡域克受到個抨擊係好大。既然卡域克嗰個年齡已經係偏大嘅情況之下，曾經試過費格遜將卡域克擁去打中堅，你不如將一個後生嘅伯蘭達擁翻上中場，個活力反而仲大啲。 你其實呢個情況咧，就話韋碧克唔係 sorry 啊，卡瑞克佢有啲年紀大咗啊，踢唔到咯。咁即係喺呢幾場嚟講，佢用翻去打嘅就咁啊。佢傷患好咗咧，佢又踢得唔錯，又踢得唔錯。即係其實佢係有一個經驗喺度噶嘛。咁我總之成日都講一樣嘢，就係話。你有冇理由因為換個迪比，每一次換個迪比而將一個響左路打得表現得好嘅，擁去踢右邊，我又要將佢行過曬個車頭，咁咪死啦！呢度已經你入嚟又未入局嘅，嗰邊就要轉又再唔入局，槍翼齊揮。 所以 準備瞓低。 曼聯喺呢場波嚟講咧，會唔會又？專打老虎啦，正所謂佢今年嚟講啦，佢冇乜表現㗎啦，唯一表現咧，佢對住碧科還好少少，但係下一週賽事對住阿仙奴咧，咁啊曾經俾阿仙奴咧就3-0雙殺殺絕咗佢嘅，根本上係，咁啊睇下下一場波會唔會有一場究竟係威俾人睇啊，定係繼續衰俾人睇啦，根本上係嗱，咁啊講到呢度咧就已經超曬時間㗎啦，咁我仲有兩隊波啦，就一隊車路士啦，咁啊佢就剛剛大勝咗呢個紐卡素啦，就送咗去落港灣區啦，咁啊就紐卡素慘啊，真係嗰幾個得失球，咁啊仲有一樣嘢，利物浦啊大炒咗呢個阿士董維拉，咁啊喺呢兩隊波我哋將會擺翻喺第二節入邊啦，因為我哋第二節咧就會有一個歐聯嘅詳細的賽前分析，仲有呢個講埋歐霸，歐霸亦都今週賽事啦，就利物浦同曼聯都仲有打波打嘅。咁喺第二節入邊再同大家再詳細分析，咁記得留意第二節嘅歐洲波時段。